我想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当过梦想家，也都曾经编织过一个又一个美妙的梦。那时候呢，我们对美好的未来都有着最初的向往。虽然说我们的人生都会开一次花，但不一定都会结果。可是追梦者坚持下来时，他们其实就是一种成功。 突然大雨，我们永远想你，你也在这里，被雨淋湿，小小的屋檐就这样变成你我的伞。萍水相逢，我们还很陌生，你说人和人有一种缘分，很像晚风轻轻吹拂街上人的面容，那么轻松。你让我相信有命中注定，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，这样的大雨这样的相遇，你很纯真我被打动。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，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。奇怪的是地球几亿几千万个人，我特别想你。相信有命中注定，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、哦、人的一生中际遇常常有每飞每段都有感动。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，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。奇怪的是地球几亿几千万个人，我特别想你、哦哦哦、我特别想你、yeah, 我特别想你、哦 知道吗？其实平时生活当中呢，只有行动才能够抚平梦想带来的躁动不安。我们认定了只要奋斗一切都还有希望，毕竟很多人都还年轻，不是吗？于是呢，我们没日没夜的挑灯苦战，在旅途当中挥洒着热血。然而总会有一些人背道而驰，不过我希望广播前的你不是背道而驰的那一个。 希望被疼惜，可不舍对方口袋里将真心关得好紧、想带走自己，想粉碎孤寂，却搞乱自己，却打破爱情。 息，却不曾规矩，却沉默人群。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。

不知道好像那你有没有这样想过，既然我们都是两只脚站在地面上，那天空一样的蔚蓝，阳光一样的温暖，岁月如注，谁不曾有过辉煌，谁又不曾有过悲伤，只是真正看明白了才能够笑着面对生命的流淌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品飞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这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酸匪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Yesterday 很模糊，那是梦很美，想飞 Saturday 迎着风，傍晚的海水，沙滩上看落日的我，也许会有人爱我，可惜是我没了梦，我也不太懂，那几年的爱呀，要不要放下，心情可能最后变成一粒沙，没实现的梦吗，还在风里飘吗，换成一个你，也许换成一滴雨，对吗，我问了好久，回忆他却不说话，

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。城市蓝调，好音乐陪伴一生。 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今天来到这个话题呢，说一说你教会爸妈哪一些新事物。这时候看到省略号说，教会我爸妈上网淘宝买东西，现在他们可以自己看到喜欢的，不用出门就能买到东西了，很方便。可能网购对于现在多数的一些父母朋友，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来说，真的算是一个比较稀奇的事物哈。那如果学会了之后呢，我个人会觉得对于他们的身体健康各方面来说的话，可能都会有所帮助，不用经常奔波，不用经常劳累，对不对？ 天上飞过是谁的心，海上漂流的是谁的遭遇，身上的心不想言语，过去未来都像一场梦境，痛苦的美丽留给自己，未知的旋律又响起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黑暗之中沉默地看着你的手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明天的我又要到哪里停泊？多少冷漠我都尝尽，多少回忆藏在我的眼里，遥远的你是否愿意为我轻轻点起一丝暖意，痛苦和美丽留给孤独的自己，未知的旋律又响起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沉默地看着你的手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明天的我又要到哪里停泊？ 聊到这个话题，所以说你有教会爸妈哪些新事物。这时候看到不能说的秘密说，很久没有参与节目互动了，但是每次呢都会按时收听节目的。我教会父母学用手机怎么打电话和发信息，刚开始学的时候吃力，经常用了就会熟能生巧。我想对于爸妈来说，他们学会用手机可能最多的也就是跟你之间的联系吧。 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，微笑地对我说声